冻标 啊。 秋天容易贴秋标，冬天容易贴冻标， 是的、啊、 总之要释放一下我们的卡路里。 对，没错没错啊。所以在明年的时候呢，天气渐暖之后，我们娱乐圈排的线下活动还会有很多啊。 是的， 哎，我就觉得今天听这首歌呢，了解一下，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跟一个陌生人搭讪啊， 嗯， 也是这个了解对方的过程，但是你的这个话题该如何开启就很有意思了。 这个就很尬，有的时候你要区分一些场景，比如说你要在一个饭局当中，不是很熟的一些朋友相见，这些比较尬、 嗯。 然后还有一个场景，我觉得比较尬的、 啊， 就是在电梯间， 电梯里面。 比如说你碰到一些同事，但其实你和那个同事不是很熟悉， 嗯， 然后你也是觉得我是不是该说那么一两句话，缓解一下这个电梯间的尴尬的氛围呢、 嗯？ 然后此刻对方开启了话题， 哎， 哎，这是我们的嘉宾， 对 啊，这两位呢是我们音乐台的主持人， 哎、艾科老师啊，思萌老师啊，啊，搞得我们心里边怪虚的啊。 哎， 那我觉得他那个嘉宾今天我们见到啊，上直播的时候很有意思。他哎，看了我们之后欲言又止。他说你们是音乐台的， 嗯、 我说对。哎，我有一个朋友也是音乐台，以前做市场的。 嗯、 我们都很期待说，哎，你是就是认识那个朋友叫什么？没准我们会认识呢。 嗯、 人说哦，他叫什么我忘了啊，但是我记得他老公叫什么。我说我们确实对于同事们的家属好像。涉猎的也有点限制啊， 我们不是那种包打听的性格，所以有的时候电梯间开启一个话题，就对方可能说完这句话之后，他也会有点后悔、 嗯，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感觉就好像浑身冒着傻气一样，然后对方竟然也敢接， 嘿，也只有你这么想啊。我问问你，你比如说在跟陌生人交流的时候、 嗯， 有没有会真的就因为一句话，可能说的没有那么的到位啊， 嗯、 然后让你觉得突然尬住的？ 突然尬住，这不是经常吗？ 啊、 突然尬住， 不是节目里尬住，我们了解。但电梯间呢？比如说，或者像你说吃饭的时候， 啊， 或聚会的时候呢？ 我其实要是不是很熟的那种局， 嗯， 啊，或者在电梯里，我都是愿意把自己缩在一个角落里面、 嗯， 就让大家不要看到我。我是一个小透明，小透明，小透明。 哦， 做透明人很久了之后，大家好像真的就是习惯你这种。就是处事的方式了， 嗯， 就下一回再也不叫你，没意思啊，这人， 哎啊， 所以有的时候还 是 对，还是应该锻炼一下自己的社交能力的。 对，你看像我呢，有时候我会准备一些冷笑话啊， 嗯， 作为开场，然后呢，在这个大家吃饭的时候活跃一下气氛。 嗯、 但通常我活跃完气氛之后、嗯，我讲完笑话，好像这个房间的温度都会低一点，大家都开始默默的动筷子了。 那今天不太适合你施展自己的技能啊， 哎， 今天气温显得有点低。哎、 对啊，这周末两天，相信大家出门时候能感觉到啊，已经都是最高气温都在零下了， 嗯， 挺冷的啊。 嗯， 但是从这个明天开始，寒潮过程结束，气温又开启了一个回升之路。 对，明天白天呢，最高气温是6度左右，天气晴朗，但是空气是依然很干燥，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补水保湿，随时关注气温的变化，添衣保暖哦。 嗯，没错，在2021年的最后一个周日，跟各位说一声周末快乐，我是思萌， 嗨嗨，我是艾科。哦，这么长时间还没有介绍自己呢。Find Our Way 这首歌曲，希望给在路上行驶的你们增加一些霓虹流波的感觉。 Even if you go, I'll be okay. We can take it slow till there's nothing left to say. Even if you go, we'll find our way. Find our way.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比较忙碌，所以听歌的时候就很想听一些减压的歌曲啊，来自 Gala 的这首啊《马尔代夫之歌》啊，《北戴河之歌》。 好，希望嘎啦没有在听节目。我都去马尔代夫了。 哎嘿啊，真的是啊，这个心中有海，哪儿不都是马尔代夫啊？ 行嘞，所以就是这首歌曲给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愿景，希望这个我们身边的一些琐事抓紧时间过去，能有一个短暂的假期，和家人们去看看大海。 来关注一下，从周一到周六，在本周娱乐最王牌都测评了哪些新歌，以及这些歌曲你都会 pick 哪一首呢？ 知情音乐人王铮亮第六张个人专辑《还是爱着》专辑第二首主打单曲叫做《Love You》，是由知名的音乐人丁少华为他量身打造的，带给人一种和煦温暖的阳光洒进心底的感觉。而这首歌创作的灵感画面就是户外草坪婚礼上彼此交换誓言的那一刻。 I love you， 请别疑惑，我爱你胜过知道的长。 胡夏翻唱阿牛的复古金曲《爱我九九》，这也是青春重置计划当中的第一支曝光单曲啊。那么伴侣之间的这种情绪就是这么的简单又丰富，在二十世纪末的真诚民谣情歌，那么胡夏俏皮演绎，希望你会喜欢。 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我要用什么来说爱 伤心。 JM 邓紫棋再度参与作曲并担任填词，亲自制作年末动人情歌《倒流时间》，很细腻而且多层次的嗓音呢，让人一秒当中就能够开启回忆模式。 说话像倒流时间，想要回到你的身边。 萧敬腾全新专辑《隔离套房2827》，那么也是因为这两年的疫情反复当中的时间啊，隔离生活呢成了所有人经历的日常。从歌曲的制作、MV， 包括专辑发行和视觉创意方面，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房间号为2827的隔离套房当中产出的。是其中的一首主打歌，萧敬腾和吉克隽逸的《Highway》。 岁末年中，赛博歌姬朱婧汐全新专辑第二波主打歌曲《不想当阿龙》（Don't I Wanna Be Alone）， 12月24号正式上线。歌曲的主题意为“不想做孤独的人”，所以在这天发布呢，主要是说歌曲当中“不想”不仅是契合了节日的氛围，更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也即使一个人，不要做那个孤独的可怜的自己。 来自何洁新专辑《桔梗》当中的首播主打歌《选择》，也是在这个岁末了啊，也是接连向华语乐坛献上了惊喜。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选择》全球同步上线，自由唱款这种 pop rock 的，在寂静寒冬当中点燃了你的耳朵。不知道大家在听完了刚刚我们也是在最后的一个啊，今年的最后一个周日盘点的本周的新歌之后，哪几首歌你能够 pick 一下，或者有几首喜欢的？ 是， 我说一下我的感觉是，这周的新歌里面 我的喜好其实不是很多、我会觉得质量上面从我的偏好当中啊，个人的偏好当中选不出来几首来。 嗯， 如果真要选的话 OK， 这个第一首 Love You 我觉得王铮亮这歌还挺浪漫的， 对对对 啊，然后邓紫棋的倒流时间 OK 还在线，但其他的歌曲确实可能跟心境有关系，不太能够跟现在的状态搭得上、 对，就是像我们一开篇的时候开始和大家来介绍，说到岁末年初的时候大家都开始紧锣密鼓的发自己的新专辑啊，或者新 EP 啊、新歌之类的，所以最近呢我也听到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乐队，他们叫做贾斯文。然后我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强烈推荐一首歌曲《意外崇拜》，因为他们这张新专辑也是在24号那天刚刚上线，然后他们是一个成都的一个乐队、是双女生组合， 成都的、 成都人是这么说话吗？ 不知道啊，这个得吃了火锅才知道。 那你就发现很多乐队他有一个主唱就行了，那他们是双女生组合。 哦，那不跟房东的猫有点像啊。那人家是民谣挂的， 是 啊， 所以这个歌曲的曲风有点不太一样。这个《意外崇拜》这首歌曲呢，你还能从其中听到另外一个和声，那就是欧家园，那是有点打酱油那个意思啊。来听一下，我觉得这个节奏带起来的时候，自己都酷了。 你看那风褪去的时候，飘散的一场让我伤感，你看那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不见了你，不见了他，你是风里带着残酷的美，让人不惜为他伤感，那时的你控制着你的美，那时变成他的心，飘散的一场让我伤感，你看那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不见了你，不见了他，那是风里 飘飘飘，意外的一切 刚才听这首歌手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我感觉已经进到那个赛博朋克2077的世界里面了，戴上那种全逼真的那种投影的眼镜啊，走到每一个商铺当中都会有叮叮啊，就会弹出每一个这种虚拟的 logo 啊，操作指南啊，那就会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我们就在想说，假如说某一天真的能实现这种技能的话，然后我们走在这个马路上就能看到每一辆车上面亮一个 FM 多少多少多少， 嘿， 比如说此刻正在收听 FM 97.4的朋友们 啊， 上面就亮起的那个有一个小音符啊， 啊， 可能是在一众1039当中能找到那么几个。 你想的挺好啊，哎，这个音乐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会喜欢听嘛。那么包括到年末的时候呢，个人的这种用户里面，流媒体的数据里面也会盘点一些年度的歌单。让我们关注到像云村这边今天刚发布的2021年的热门榜单歌曲前50名，有一首歌啊，也是最近好多人都提到的，就想再听一下。这歌呢，像阿云嘎呀，包括很多很多的歌手们，包括像这个内蒙古的小多乐队在翻唱它，星辰大海这歌 哦， 从2021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所有的歌曲里面，根据搜索量啊、粘性啊盘点出来的这首 黄霄云， 对。 守护海底的蜂蜜 ，It's my dream, it's magic， 降落你的心 ，To your eyes， 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别停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不再回来？每当你向我走来，告诉我星辰大海。盛开在黎明，总有爱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约定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 我是刘慧，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4点，只愿做好你60分的朋友。我在北纬39.9，东经116.4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情歌，你有故事吗？ I just want you for my own. 首自带画面的歌曲啊、Oliver Olsen 带来的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就是你会觉得这两天呢特别适合再把2003年的那部电影真爱至上翻出来看一下。 对的，这部电影真是太适合了，就是适合合家欢、然后全家人在一起吃晚餐的时候，我差点说出我们家昨天晚上吃的什么了。 昨天吃什么呀？ 是烤鸡。然后可以拿出来、看一下。然后昨天我还在节目当中说生活当中经常应该给自己制造一些仪式感，就比如说真的是煮一个热红酒、然后咱们的好多听众朋友们就特别听话，昨天回家也煮了热红酒， 是吧？ 然后今天跟我分享了他们的体验感 啊， 特别温暖， 是吧？而且现在热红酒其实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它提供了两种版本，有酒精和无酒精的嘛， 对对对， 包括孩子们也可以喝的。我就特别喜欢把那个丁香一个一个就是扣在那个橙子的皮上面， 对， 就感觉煮出来之后那个各种料啊很丰富，特别好。 是，就证明说放大料放的比较多的朋友呢最近可能缺肉了，应该吃红烧肉。 还有放大料的真行啊。就是你会反正这两天的追一个电影呢，在家里面跟朋友们一块看，跟家人一块看，是一个特别好的放松把时间放慢的一个方式。 对，过完这个周末2021年的电影市场基本算是收官了，而下周上新的电影就属于元旦档了，要规划到2022年了吧。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不妨来盘点一下。 对啊，就是2021年度的这些电影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了解了像疫情啊总体得到有效的防控的背景之下，中国的电影市场表现还是挺亮眼的。你看全年票房456.7亿，占全球票房的33%。 对，全球票房前十位的影片当中，有三部都是中国电影，比如说《长津湖》， 对， 更是夺得了全球电影票房的总冠军， 太厉害了啊！我今天在看，我特别关注了一个健身的一个女孩，卞瑞英啊，她在这个抖音上发了自己在洛杉矶的一个视频，很多上线的影片，但是还能看到《长津湖》依旧在院线上， 是，就是还能记得今年在国庆假期的时候，《长津湖》震撼了很多人，因为就是在-40多度的苦寒之地，一颗那个已经黑了的土豆都能当成宝贝的地方， 是的，是的， 然后他们艰苦奋斗着，然后和敌方做着斗争， 对， 也让通过这部电影让我们认识了，说四字弟弟他的演技在悄无声息当中进步了很多。 今年真的是啊，不光是电影，四字弟弟确实是各种出彩啊，一起向未来在我们节目里面唱多少遍了。从我们这个豆瓣评分上来看一看啊，在今年的评分最高的华语电影呢，是最近正在热映的动画电影《雄狮少年》， 是超过12万人给出了8.4分的好评。而另外呢，有一部电影叫做《孤卫和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就是大家非常熟悉了。 对， 还有一部电影叫做《白蛇传情》，以及《悬崖之上》，还有《拆弹专家二》、《扬名立万》等等，评价都非常的不错。 已经都进了豆瓣评分前十了啊！而在国外的电影当中呢，这个豆瓣评分最高的是《心灵奇旅》，一个爵士钢琴家的落魄之旅，但是又后来生活找到了一个光嘛，光的存在。那么豆瓣评分是8.7分。 另外呢，有一部电影叫《花束般的恋爱》，为什么感觉这些电影好像我都没有看过呢？ 是啊， 但这部电影知道了 啊，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看 了吗？就是一部重制。 对，这是一个新片儿。 新片吗？ 新片《阿尔兹海默症》嘛。 哦，那还真没看。 他是在这个有记忆错乱的情况下用影片还原出来了，然后他对于家人啊，包括家人对他的陪伴等等。 还有一部叫《芬奇和波斯语课》，沙丘那就不用说了，还有《失控玩家》等等。 失控玩家，对啊，评分较高的前十名。还有一部呢，就是我们刚说的是高分的啊，还有低分的，就是年度大烂片啊，那个《图兰朵》，豆瓣评分3.2分。 哎呀，可惜了姜文啊。 仅好于这个1%的这个奇幻和0%的爱情片啊，就是估计呢，有人在预测说关晓彤可能会提前锁定我们今年2021年的这个金扫帚奖。 对，我们来回顾一下2020年的这个金扫帚奖都有哪些提名呢？ 咱们就说最令人失望的影片吧。 《 诛仙》、《上海堡垒》、《下一任前任》、《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一吻定情》、《神探蒲松龄》、大约在冬季啊，吹哨人，还有最佳男友进化论。 好险，听到这些片名就特别的陌生，都没有看过。 我也觉得很幸运啊，一部都没看过。 但是今年这很多好片子也没有看，是为什么呢？我们总结了一下，可能今年真是太过忙碌了。 对对对啊，包括各地也有这个管控的政策，提醒大家希望外出的时候做好防护，减少聚集嘛。 好， 对，所以呢，这个不管是好片还是烂片，大家帮大家排排雷。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最近正在上映的《雄狮少年》，目前来说都还是表现不错的啊。 再用一首歌曲来给大家带一下节奏吧。稍后我们俩有一部影片要和大家强烈推荐。 OK， Fire for you, Carlos。

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那是醉生梦死才能熬成的苦，爱如潮水，我忘了我是谁，至少还有你哭。我想唱一首歌给我们祝福，唱完了我会一个人住，我愿意试着了解从此以后拥挤的房间一个人的心有多孤独，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哭，让我断了气添了心爱的过火，一回头就找到出路，让我成为了无情的 K 歌之物，麦克风都让我征服，想不到你若无其事地说这样滥情何苦，我想来一个吻别作为结束，想不到你只说我不许哭，不让我领悟， 突然也想跟2021来一个吻别，谁来跟我一起 那个我桌面上有一个日历， 哎嘿， 你吻一下那日历， 我谢谢你啊，我桌面上也有日历啊， 对对对，你就吻别了嘛。 这个刚刚好多人在聊天室里面啊，我们两种互动平台都可以开通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74醉王牌，或者是聊天室里面找到娱乐醉王牌。好多人在问艾科说，这个一会儿刚刚跟思萌分享电影叫什么名字？我已经把海报PO上来了， 对，叫《天鹅挽歌》Swan Song。就是他讲述的是科技进步非常的快的那种情况之下，比如说他整个这个画面的质感呢都很治愈强迫症， 对， 因为在那个画面当中，在那个电影的设定当中呢，无人驾驶的车辆已经是非常的 常见了， 常态了， 对， 然后呢还会有一个存在，就比如说你戴着隐形眼镜它不会有手机的操作功能了， 对， 戴着隐形眼镜它又代表一个电脑的搜索功能， 没错， 非常齐全， 对， 而且你的双手可以就这么空按两下就可以有一个就是无线操作手柄， 对啊，其实现在也卖了，你知道吗？ 啊， 开始卖这个东西，连蓝牙，有好多人刷短视频，不想拿手机，放在那个支架上。 哦，我知道， 给一个小遥控器， 30块钱， 双击点赞啊，往前滑，往后滑，哎，但是这个说回来啊，科技的还是力量还是挺大的啊， 是， 因为你在那个地方，就是他把你这些东西所有的可以数据化的之后，其实人类的情感就显得异常的宝贵了。 对对对对对，这部电影叫做《天鹅挽歌》，虽然目前为止豆瓣评分只有7.3分，在烂番茄上面同样也得到了76%的烂番茄指数， 对， 但是似乎没有人关注， 对，非常非常小众，而且也没有在生活当中彻底的在这个电影市场里面走红， 是 啊， 这部电影是由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男演员，但是听他的名字可能有点陌生啊，他叫做马赫沙拉阿里，就是绿皮书当中那个扮演钢琴家的那位， 对啊，其实是一个很儒雅很忧郁的男士， 哦，整部影片的配音也是全程由他自己来配的， 哎， 就是那个声音质感听起来有那个 she 的那种味道， 很 jazz 哎，我是被这部电影的什么就是吸引的呢，他的介绍当时写的是这样的，他说这部电影探讨的是一个人在为了他爱的人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么可以做出多大的牺牲和付出， 对，我们可能会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剧透， 没关系，我觉得这个电影剧透没关系的啊， 是，就是当你要做一个人生的选择，比如说你要和这个世界道别了，但是你的家人都还好好的要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接下来有个选择，就是选择一个克隆人，他完全复制了你所有的这个记忆， DNA, 对， 然后跟你整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 嗯 嗯，你会让他去代替你做完接下来的所有的事情吗？ 就是继续陪伴你的家人生活下去。嗯、然后呢，你的家人是被这个所谓的谎言是被蒙蔽在里面的、 嗯， 他并不知道那个人是代替你的， 嗯、 他就觉得你没有离开。 嗯， 这也是电影当中这位男主角遇到的一个选择的问题。 对， 因为身患重病嘛，可能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但是你每天的时候你在家里面，儿子啊，包括爱人都会说我真的好爱你，我离不开你的时候， 嗯、是 你就会想，哎，那我如果真的离开人世了，有没有人替代我去爱你们？ 嗯，所以最后会有一个人性的拷问，包括两个人、嗯、就一模一样的两个人坐在同一个画面的时候，那种对话感，然后你会有一瞬间也会腹黑一下， 嗯， 就是当那个克隆人无数次摘下自己的隐形眼镜，不想让对方监视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不是在害我的家人？ 嗯， 他是不是腹黑了？ 是不是机器人 他是黑化了？ 就是要起义了啊！因为这也科幻的题材里面经常会探讨的嘛， 嗯， 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特别让我感觉到扎心的地方啊、 嗯， 就是他们在有一个环节是需要你去交换记忆， 嗯， 然后他每一次交换记忆的时候其实很痛苦， 嗯， 就意味着你要把这个所有的记忆和你潜意识里面的意识要输出给这个 DNA 的克隆人， 嗯， 但是呢，也是你的一个告别， 对， 因为当他真的成为你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身份了， 对，会有一种我是谁，我在哪儿，然后那个克隆人也会说，我就是你啊。是你制造出来的我呀、 嗯、对， 我就是能代替你，完完全代替你，但是我现在有一个另外一个代号叫 Jack。 哎，所以我想问问你啊，就是你当时在看这个时候，如果真的啊，咱们假设一下，你作为一个这样的选择、嗯、面临选择的时候，你会像他一样选择一个完全一模一样的克隆人去继续你的生活？ 我可能真的是，假如说啊，真的有这么一天，然后可以科技进步到如此的发达，事先我要通知一下我的家人 啊， 然后和他们真的来一个好好的告别，然后接下来让他们去做一个选择。 哦，把你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 嗯， 那我觉得一般如果说家人面临这样的事情，可能都不太会同意。 对呀、啊， 对吧？ 但是你就是看整部电影的时候，你代入感会极强。反正我当时那个感觉就是，假如说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和我的家人去坦白，然后去说一下，因为你再克隆，你再相似，两个人就一模一样。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情绪的表达， 是的，是的， 有偏差的吧？ 对， 嗯， 这也是我当时在想的一个问题啊。但是我跟你的选择不一样，我会选择克隆， 嗯， 然后让他来替我直播， 呼， 然后我又玩去了。哎，我们来重温一下这部电影《Swan Song》当中频繁出现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旋律啊 ，Moon River。不过它是用一种很快乐的方式来表达的。 Moon River, wider than a mile, I'm crossing you in style someday. Oh, dream.Maker, your heart breaker, wherever you're going, I'm going your way. Two drifters off to see the world, there's such a lot of world.To see、We're after the same rainbow's end Waiting round the bend My huckleberry friend Moon Raver Thank you. There's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 We're after that same rainbow's end, waiting round the bend, my huckleberry friend, moon river. River 啊，喜欢刚刚我跟艾科分享这部电影呢，可以去网上找来资源来看一下啊。就是它的这个构图啊，色彩其实非常的舒服， 很治愈强迫症。 对，然后呢，这样的选择可能也是每个人在看着。我强烈建议的是跟家人一起看，因为它是一个其实 很温情， 不是那么悲情的东西。对 对，有朋友发来信息，他说不会克隆，人类的思想永远无法得到复制。 好， 然后还有朋友用户 X X X D J 他说克隆只能秘密进行，不合法。啊、 这是其实这也是一个在电影当中的探讨吧。 嗯， 对，如果真的你能够把所有的潜意识去完全复刻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挺可怕的。 其实那一刻就是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会觉得制作克隆人的那个人，你会觉得他是好像是反有一种反派的那种身份在的， 其实挺像的啊。 对，就觉得很坏人。 我老觉得他有就是要有一些秘密事情要做。 对对对对对，好像就要毁灭这个地球之类的。 哎，对啊。 推荐一下这部电影，叫做《天鹅挽歌》，Spencer。 就是你看完之后会觉得，真的是能够珍惜当下的时间，跟家人共同相处，这才是最珍贵的啊。 是的。 来听到郭顶的一首轻松的歌曲《幸运大门》，继续和我们的保持互动聊天，去找到娱乐最王牌以及九七四啊最王牌，关注就好。 我会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回来，你的笑声触动了我敏感神经，我要等待你从回忆之中苏醒，等你开口，不管是爱或者伤害，就让在乎那结果，听着我向前冲的脉搏，我只是往幸福奔跑的尘埃，我会在狂欢开始的时候离开，我就绝望着漫天烟火发呆，人不是为了羡慕别人存在，要自己面对诱惑冷静下来，于是寂寞是谁的？而此刻

交出美梦，却只能任由它滑落。 8:06，娱乐最王牌的直播现场，我是思萌。 嗨嗨，我是艾科。 嗯，在周日的傍晚听到了这首歌曲，是来自墨菲定律的《窟窿》啊。 对，想必他们最近出了这么多单曲之后，是不是要有自己的专辑横空出世呢？ 嗯， 这首歌曲其实让我们对墨菲定律以前的印象会有所改变，因为他们以前都是以键盘为主， 嗯， 然后现在这首歌曲，至少这首歌， 嗯， 开始以吉他为主的，听出了一种很大胆的尝试吧？ 对，而配器越来越丰富了啊，也满足了可能在音乐市场方面大家的一些需求和听觉方面的习惯啊。 所以问题来了，拿什么来填满你心中的窟窿呢？ 嘿， 那就是 上来就有窟窿了，是吧？ 为什么要 缺？ 对对对对对，所以要推荐一些好看的电影啊，或者好看的电视剧，包括一些好看的综艺。但是有的朋友就会觉得看综艺这个事情其实是特别浪费时间的。 对， 嗯，比如说一些慢综艺，以前我们会觉得，哎，有一种慢生活，陶冶情操，跟着别人一起下下饭，其实也挺好的。但是现在我们不妨利用这些碎片时间来做一些自我的提升。 对啊，特别是害怕那种慢综艺看还两倍速的啊，这就没必要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一时段呢，也是考虑到年末了啊，就是为大家来选择一些推荐一些值得再去找回来看的一些好看的好评的综艺节目。 对，至少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些综艺节目你不会觉得说很无聊。 来说一个吧， 它可以让你利用碎片时间提升自我。 对， 然后也很有趣。比如说我推荐第一部就卓见。 卓见， 卓见是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然后采访了很多他企业家的朋友的一个随访类的节目。 嗯， 所以他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和一些企业家朋友的对话，你会觉得那种情感的交流和碰撞感很有趣。而另外呢，这档节目的拍摄和制作团队以及导演都是13.1的团队 哦，所以其实整个方式访谈的形式也是类似的啊。 对，它的故事线就是很细腻。其中推荐两集，一个是李宁的，还有一个是冯仑的。 哦， 你知道李宁就是他是到达过顶峰那种运动员， 是的，是的， 所以他会持有一种很特有的冷静和诙谐。然后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在任何时候，你如果有徘徊和迷茫的感觉，说明你还年轻。 嘿， 你要珍惜这种感觉。 OK， 好好好。 那我每天都在迷茫着。 如果说你有一种这个什么事情都宁静致远的感觉，可能离年轻有点距离了，是吧？ 不是一句废话文学是吗？还有冯仑，他就是在其中探讨说对于新媒体买流量的一些解析，也挺有意思的，所以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综艺节目，叫做卓见。 卓见，卓是小卓的卓啊，见是见面的见，也是一种感觉，有点下酒的感觉啊。几个男人的坐在一块儿聊聊这种人生的感悟啊等等的。我也要推荐的 是 也是一个跟这个最近这种访谈类节目有关的啊，圆桌派，因为大家都很熟了。 对 啊，像这个里面常驻的一些嘉宾啊等等的，我推荐的是第5季，也就是今年这一季里面的最后2期。就好多人啊，包括在推送文章里面都说封神之作。因为请到了一个特别文艺有浪漫主义情怀的理科生，华大基因的 CEO， 叫做这个尹烨。他给大家讲什么呢？这2期基本上每期在50分钟左右，讲的 DNA， 基因， 包括像针对我们现在的流感啊， 嗯， 新冠病毒啊， 嗯， 如何抗体啊，然后你的身体如何对抗它。那另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你知道我们跟狗的基因差别有多少吗？ 啊、 哦，我们的相似度，人类跟狗的这种生物85%以上，基因全部是相似的， 嗯， 只有15%是不一样的。然后其他动物呢，包括我们可能跟一些可能鸟类的动物区分会大一点、 嗯、 但是像大型的哺乳类动物、嗯、基本上你就会觉得哎，就是没想到你跟这个生物就是能够有这么多的相似度。 嗯， 然后那还提到一个很有意思，他说你说为什么有很多人两口子这个越在一起越有夫妻相， 嗯， 从基因的角度给你解释，就是每一次，这没什么好避讳的啊，夫妻之间就是亲个嘴， 嗯， 直接交换了8000万的细菌， 嗯， 所以你们的相似度是因为细菌逐渐菌群得到了一致性， 嗯， 所以你们的长相就会越来越像。 哦， 哎，就是一个理科生把当时在座的3个文科生给聊懵了。 对，其实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就是哪怕就是当听一个乐子， 对， 是吧？ 哎， 然后在回家的时候和自己的家人在共进晚餐的同时，然后打开圆桌派，我们来听一下别人在聊什么。 真行，回去说，哎呦媳妇儿，你知道咱俩为什么这么像吗？你看这节目，来听这首歌吧。来自 The Waters 带来的 I Love You So。 I just need someone in my life to give it structure, to handle all the selfish ways I'd spend my time without her. Everything I want but I can't deal with all your lovers. You're saying I'm the one but it's your actions that speak louder 是什么颜色？ 是什么颜色的？ 白巧克力的颜色，雪花的终点，盖过来不及褪去叶黄的深秋。 也可能是万家灯火的红色，节日的脚步略显匆忙。 又或者，冬天应该是橙黄色， 阳光恰好照在你的身上，裹夹在安全感十足的大衣里，手心捧着一杯温水，川流进胃里的满足。 你的冬天是什么颜色？ 娱乐最王牌，装点你的冬天。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你看到的冬天， 你看到的冬天是什么颜色？ 是什么颜色的？ 白巧克力的颜色，雪花的终点，盖过来不及褪去叶黄的深秋， 也可能是万家灯火的红色。 黄绿色皮绳索，孩童旋转着索，洗脑更换着索，曲终重复摆动，笔头歪歪扭索，鞋门收收走走，树枝揣一抖抖，却抓两手空空。 这首歌是来自2018年哈、创作的一张专辑，叫做《搜》，时间搜就过去了。然后这个唱作人呢叫做小六，名字也非常的简单。然后我觉得比较喜欢他的歌曲的原因呢，是他的专辑当中包括唱的每一首歌曲，就是在就很邻家，就像一个你身边的一个朋友，就是他描述的是一个活生生生活着的人，而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事儿。 哎，我觉得你说这个我就特别有这个就是拉近的距离啊。 嗯， 因为这个人我也很熟、 你也很熟。 小六，对啊，他们就演了那个武林外传嘛。演小六，哎，师傅。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这首搜的一个 MV、它有一个动画版本，其实它我个人更推荐它最近我看到的一个，就是它一个很简单穿着很简单一个女生抱着一把木质的吉他，然后站在一个蓝色背景之下拍的一个很 MV， 也没有什么做肢体的表达，但是就觉得非常的干净很清爽、 而且很自信的状态啊。 这首歌希望你会喜欢。我们继续在这时段来分享分享一些最近我们关注到啊，也是大家可以去找出时间来看看的综艺节目。 对对对，再来推荐一个叫《我的青铜时代》，这个导演呢叫叶季，季业，他和这次是和主持那个叫做陈耀南他们一起合作的。其实他们在此之前也有几部综艺都还挺好看的，特别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部访谈类的综艺呢，人物画像其实就很多元化，比如说有一些知识分子啊，还有喜剧演员、运动员啊，还有创业者等等等等， 跨了很多领域。 对对对，其中最知名的一位连续创业者 啊， 他就是我们非常熟知的罗永浩先生。 哎呀，哎，是的， 在这个访谈当中，他呈现了非常可爱的一个性格啊，就是也是金句频出。推荐的就是这一期。他在这段访谈当中，就是你可以分享了他曾经的那就心里边的那种巨大的能量吧，就是你看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动荡，他如何从这个动荡当中爬出来呢？然后好像是很不乐观，也很不励志的一种方式，就是有一种说反鸡汤的那种感觉。 对， 再给你分享了这段生活经历，他其中是这么说，他说因为我得到的远远超过我失去的，所以呢就算是算总账的话，我就不用刻意去努力了，我觉得也能想开这个事儿。 嘿，真的是啊， 你感觉哎一下子扎中你的心 啊。老罗这边感今年一直在频繁营业，这个谁是宝藏歌手包括脱口秀大会都去了、 都是为了挣钱嘛、还债嘛，是不是？ 钱还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可以啊，我的青铜时代可以去关注一下。我这边推荐一个是我最近在短视频上，就是因为也快节奏嘛，就是看了一些片段，但是我被种草了，叫做开场白。它是一个叫做其实类似于一个微演讲形式的，他请到的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政治学的教授，叫做刘晴。刘晴老师，然后呢站在舞台中央，会有很多年轻人现场发问。但是发问的形式呢是你要选择题目上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啊，这个睡不着啊，那可能是一个年轻人向你发问的是，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在内卷的时候频繁熬夜，该怎么看这个问题。然后他有一些回答会让你觉得很有温度，比如说有人说了说，哎，现在很多年轻人在比如说组建家庭方面，在生宝宝方面要考虑很多事情，要付出很多像机会成本、时间成本。 我跟你说一事儿啊，打断一下，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在跟我分享关于他生宝宝这个未来计划的这个时间线里面呢，然后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他连几月准确的要怀孕这个事儿都已经算在其中了 啊。 因为他们年底可能会有一次非常大的考核。 我明白，要把时间错开。 对，我就觉得那一刻确实是震荡到我自己。明白吗？就是4到6月的时候，明年4到6月的时候我必须要准确的怀孕。 这有点太累了吧， 真的好辛苦啊， 是吧？我也推荐他来看看啊。就当时年轻人就问说，哎呀，那我们干嘛要选择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呢？因为他付出太多太多了。然后刘晴老师当时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你很好，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用到了经济学的理念。这个是应该的，但是经济学不能衡量所有东西。因为有一刻你是无法衡量的，就是当你看到自己的宝宝冲你笑的时候，喊你爸爸或者喊你妈妈的时候，那一刻你是算不明白这个账的。他说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很多的付出也好，很多的精打细算的计划也好，在当时都不重要， 就不计成本了。 对， 什么都不重要了， 因为爱是无价的嘛。 今天可以不上班。 嘿，你早一个半小时说还可以啊。 开玩笑。 哎，反正跟各位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综艺吧。刚刚艾科分享了《我的青铜时代》啊，我这边带来是《开场白》，这些呢，希望你会喜欢。有时间的话可以找出来看一看，也别让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太过于匆忙了。 对， 来自刘瑞琦独家记忆。 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没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泪与世界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

哥你玩摇滚，你玩它有啥用啊？我若人中人自在，本是天上逍遥的仙儿，不为俗尘塞物啊，只为美酒动心弦儿。仙女幽魂仙女在，一夜之间就洗清白，全天全地全自己，望山望水我望星 人，天天天地天天天自己，全天全地全天全自己呀，天天天地天之间呀，望山望水我望星辰，全天全地全全自己啊，望山望水我望情歌。 这个非常难得啊，在五分多钟能够听到三首歌曲的串烧， 嗯， 是来自昨天晚上八点半首播上线的闪光的乐队当中，周晓鸥、张楚和梁龙三个人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现场演绎啊， 非常的亮眼啊，我特别期待今天晚上回家能追一下这部综艺的第一集。 刚刚梁龙出来的时候你那表情可不是这样的啊。 哎呦，我可是太喜庆了听到梁龙老师那个造起来的感觉，就是觉得脑海中浮现那个摇滚乐队当中最会带货的美妆博主，他有一个口红色号叫老 baby。 是吗？ 对， 所以老 baby 的梗是从他那里来的。 对对对， 哎呦真行啊，有点上头了啊。有好多人都说昨天晚上看了一个现场挺炸的，而且觉得梁龙挺有意思，是他最后一个出场嘛， 嗯， 他在唱仙儿这首歌的时候呢，周晓鸥零点乐队的前主唱， 对， 包括张楚魔岩三杰之一，两位啊这个摇滚界的大咖给他做伴唱。 哦， 高光时刻嘛，对吧，真的还不错啊， 仙儿也有流量呢。 嗯，是啊， 但是确实这档综艺节目能请来张楚也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 对对对啊，这是很多人这个摇滚情怀嘛。 嗯， 那么我们再关注一下最近呢也是在持续跟各位分享的2022年的一些演出啊，这个共鸣共勉共襄盛举，同心同乐同向未来。2022年的1月7号到1月25号，国家大剧院的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将于北京冬奥会来临之际，以月相约喜相逢为主题，邀请到国内的知名艺术家及演出团体奏响冬奥之声，送上新春祝福。 耶！ 哎，感兴趣的可以详情了解国家大剧院。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请问艾科，你是我行走的音效包吗？ 我是你的弹幕， 耶！ 就怕你尬在那儿，然后我就给你耶一下。 啊、 好吧、啊，我们刚才上一趴分享了这个2021年度我们比较推荐的几部综艺， 嗯，没错。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分享2021年度有的朋友盘点了一些电视剧， 对， 剧集方面也是有很多亮点的， 嗯。 然后比如说现象级的电视剧《觉醒年代》，豆瓣评分9.3分、 嗯， 是今年评分最高的国产剧， 嗯，这也是艾科看完之后持续跟我说。哎呀，哭得不行不行的了啊！ 嗯、 我们家纸都用得快了啊！哎，另外还有像《山海情》《大江大河二》，包括《功勋》《爱很美味》，以及《我在他乡挺好的》《叛逆者》《御赐小仵作》等等，也都是评分排名前10的影视剧。 嗯，最近热播的一部剧叫《对手》，豆瓣评分8.1分，也能挤进前10名。 嗯， 然后外国电视剧方面呢，比如说现象级的韩剧《鱿鱼游戏》风靡全球， 嗯， 并且获得了金球奖等等多项提名。 对啊，可以说是今年让全球观众都印象深刻的一部剧集了。 是奈飞出品的吧？ 对对对，差不多、啊、 奈飞出品必精品啊。 哎，最近好多人都在奈飞追剧啊。 嗯， 然后他们的这些游戏包括说这个什么扎这个翻糖饼啊， 嗯， 然后1、2、3木头人呢、啊 嗯、 就是在最近的可能很多的桌游啊包括餐厅里面都成为了一个这种非常火爆的社交类的游戏了、啊、 是。然后最近也是备受关注的有一部家庭的剧， 哎呦， 叫小敏家、 哎、 今天 又追起来了啊。 对，没有，我就是在它是我闲暇之余当中一种伴随的 BGM。 嗯， 然后思萌就很好奇说他怎么就伴随你了呢？ 对，怎么伴随的？ 比如说我在一个人的时候 然后显得比较孤单的时候，我就会开启这样的小敏家这一类的剧，声音开得比较大，为什么呢？就会让我觉得很热闹。 那你适合去南锣鼓巷住着呀？ 不，我还是比较适合住在比较偏远的地方，然后这样就是利用我自己想热闹，想让它热闹的时候，我能自己把它营造出来热闹的氛围，然后不想让它热闹的时候，它就可以安静一会儿。 所以怎么样，这个剧给我们介绍一下。我看最近好多话题都在炒它这个主题啊，小敏家， 是有很多话题来带它，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剧拍的好像没有以前的那么好看，就是什么小欢喜或者也是黄磊老师主演的很多电视剧集，这部小敏家好像没有显得水花那么大，可能是周迅在其中扮演的是一个妈妈的角色，那个代入感非常的差。 哦，周迅演妈妈， 你就怎么觉得她都不像个妈 啊？ 不像。 所以一直看到现在第几集了？ 第三集吧。 啊， 应该这么说，从刚开始看到第三集，反复再看前三集。 为什么呀？ 就是我只需要一个热闹的氛围 啊。嘿 啊，闭着眼 啊，一般不都是从第五集第六集开始就真香了嘛啊，不知道你能不能就是后来带入进去啊。 但是今年确实我在他乡挺好的，这部剧还口碑不错。 不错，对对对， 我也看了， 因为跟咱们在北京生活的也是息息相关的嘛，然后有紧密的连接，会看到很多共鸣，就会让你觉得可能在他乡，在外地的一个这个一线城市里面生活，虽然说有很多的艰辛，但是依旧还有比如陌生人的或者身边的同事啊，朋友给你带来的温暖，这都很难得。 那我们先暂且推荐到这儿，因为稍后还会有我们俩分别看过的一些剧集和大家来分享。来重温一首2021年度播出的次数也比较多的这首歌，谭雅蔡健雅的新专辑《Bluebirds》。 这个前奏需要耐心等待的。 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Alright, bluebirds, bluebirds flying high. Tell me it'll be心中那份绝望，该死的绝望，好想回到没有人的地方，在那地方彻底把它埋葬，望着天空，那儿请你还我自由。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Oh, bluebirds, bluebirds flying high, tell me it'll be给了无数承诺，煽情的烟火，厌倦谎言，厌倦人间是非，该死的是非，好想飞到最遥远的地方，在那地方万物都是闪亮，望着天空，还我希望。Bluebirds, 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Oh, bluebirds, bluebirds flying high, tell me it'll be alright. 一首歌 Bluebirds 来自泰雅蔡健雅的新歌， 来吧继续这个抖搂一下你机灵的小脑袋， 抖搂一下 在直播当中给我们来推荐推荐最近在就是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些剧集， 就是这部剧呢其实是我很久之前在追过的一部剧，然后今年看到了它的第二部，在3月份的时候好像上线了，但是现在还没有来得及去看，叫做喜欢的话请响铃，是一部韩国的偶像剧 电视剧是吧， 电视剧 喜欢的话请响铃， 哎， 这个咱们很熟悉啊，面对24位女嘉宾啊，这个请男嘉宾登场 他不太一样，他是这个剧情讲述的是一个未来的世界，然后有一个手机的 APP 叫做恋爱铃，然后假如说你下载了这个恋爱铃，且你要把它处在一个开启的状态，然后在10米范围之内你就能知道有没有人喜欢你， 如果有人喜欢你会怎么样， 然后你的手机就会铃铃铃铃铃铃出现那个小桃心，但是不会出现那个人是谁， 哦，你不知道谁喜欢你，但如果在10米范围之内， 对，假如说一群人喜欢你，就会不停的铃铃铃铃铃，上面也会提示数字。 哦，他不会告诉你是哪一个喜欢的人发来的信号。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这个设定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就像我这种老阿姨啊，现在在追这种甜宠剧的时候，还会觉得有点可爱呢。 但我觉得很尴尬，比如说，如果我在这个10米的人群当中，我的手机就是不响 啊， 我就举起来，我说我没电了， 没电了， 我就说我没电了。 人家可能大家也都不太在乎你的手机响没响 哦， 所以 如果你在身边的话，我就能想到思萌你没电了是吧？给充电宝，给我打开手机。 所以他们这部剧当中有个小组织，就是没有人喜欢他们 哦， 没有任何一个就是零喜欢小组。 明白了， 其实还挺可怜的。 就是他在这个人群当中，他的手机是永远不响的， 对， 一直没响。 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这个组的组长，然后疯狂喜欢别人，没有人喜欢我们。 对呀，好尴尬呀，感觉有点社恐啊。 所以不知道第二部剧它是如何设定的，如果看过这部剧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啊。 甜宠剧是一个漫改作品， 你第一季已经第一部已经追完了， 对 啊，那后面有没有什么反转啊，这些就是手机铃响铃的小组们成员们 啊，对， 他们后面 不能剧透太多 啊，有被爱吗， 应该有的 哦，这个眼神我明白了， 其实还是挺尴尬的，他剧情当中有一个老套的设定，就是两个男主喜欢上一个女主， 哦， 然后这个时候呢女主为了确定这个男主他到底是不是喜欢我，然后他就把自己的手机铃声打开了，就恋爱铃打开了， 明白， 然后也确定让对方打开，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十米范围之内，假如说隔着一堵墙，他也算十米范围之内， 哦， 假如说男二也出现了，你也不知道谁是谁， 所以你也不知道这个铃声到底来自于谁， 对， 不一定来自你面前的这个男人， 对对对， 哦，我还是挺关心那个就是一直不想铃的小组的我也想当组长 来分享一个甜宠剧之后呢，再来分享一首很甜的歌，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 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1000岁，到一半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当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 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 翻唱当年林子祥的歌曲啊，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作为我们开启的，也不是正式啊，就是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啊。没多少时间了。 对，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重温了2021年度很好看的一些电影、好好看的综艺，包括一些电视剧的剧集。当然，我们也重温了一些我们今年测评的好歌。 没错， 其中就包括这首淘宝计划的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Nothing Beats Like Her》。 用这首歌来作为我们告别2021最后一个周日的BGM。OK， 我是思萌， 我是艾科， 感谢两小时的音乐陪伴，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明天见喽。